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殷超。 当我和阿尔斯走进去的时候，治安官正站在他桌子后面，摄影师小子们正从另一道门鱼馆而出。治安官戴上了那顶白色的斯泰森毡帽，他正在卷一根烟，他正准备回家。布狗言笑地看着我， 这是谁？ 他用浑厚的男中音问道。阿尔斯答道， 名叫菲利普·马洛，长官，威德自杀现场的唯一在场者，你想拍张照片吗？ 治安官开始研究我。 没必要， 他说，转向一个看起来很疲惫的铁灰色头发的男人。 如果你需要我，我会在牧场上，埃尔南德斯警监。 是的，长官。 彼得森用厨用火柴点了一根香烟，他在指甲上擦燃。现治安官彼得森可不需要打火机，他是严格的自己卷烟，自己用单手点燃的类型。他道了一声晚安，然后走了。一个面无表情的黑眼珠家伙跟着他走了出去，那是他的私人保镖。门关上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埃尔南德斯警监走到桌子前，坐在治安官的大椅子里。一个角落里的速记员把架子从墙边挪了挪，好伸展手脚。奥尔斯坐在桌子的尽头，看起来被这幅景象逗乐了。埃尔南德斯轻快地说， 好吧，马洛，开始吧。 为什么我不需要拍照？你听到县治安官刚才是怎么说了吧？ 是的， 但是为什么呢？ 奥尔斯大笑，哈哈，你心里太他妈的清楚了。 你是说因为我生得黝黑高挑还很英俊，人们可能会盯着我看？菲尔南德斯冷冷地说， 别废话，开始录你的口供吧，从头说起。 我毫无保留，从一开始说起。我和霍华德·斯潘塞的会面，我见到艾琳·威德，他让我去找罗姐，我找到了他。他请我去家里，威德拜托我的事情。我发现他昏倒在一丛木槿花丛旁边，还有剩下的故事。速记员把一切都完完整整地记了下来，没有人打断。一切都是真的。除了真相就是真相，但并不是全部真相。我没说的那一部分，就是我自己的事情。 很好， 埃尔南德斯最后说，但是不太完整。这是一个冷酷、能干又危险的家伙。这个埃尔南德斯，县治安官办公室里总得有这么一个角色。威德朝天放枪的那一晚，你在威德夫人的房间待了一阵子，房门紧闭。说吧，你在那儿做什么了？ 他喊我进去，问问威德怎么样了。 那为什么要关门呢？ 威德睡得不沉，我不想弄出任何噪音来。还有，家里的男佣也在四处晃荡，只是耳朵听。而且他也让我把门关上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有多么重要。 你在里面待了多久？ 我不知道，可能有三分钟吧。 我建议你说自己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。 我说清楚了吗？ 我看着奥尔斯，奥尔斯目光涣散，他像往常一样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。 警监，你获取的信息有误啊。 我们会弄清楚的。你离开那个房间之后，下楼走到书房，整晚都在那张沙发上度过。或许我应该说是后半夜。 他打电话叫我去他家的时候，已经9:50了。 当我走进书房度过后半夜的时候，早就过了两点。如果你把那叫后半夜的话。埃尔南德斯说，把男佣叫进来。奥尔斯走了出去，进来的时候后面跟着坎蒂，他们让坎蒂坐在一张椅子上。埃尔南德斯问了他几个问题，弄清楚他是谁等等，然后他说，好吧，坎蒂，为了方便我们就这样叫你。你在帮助马洛把罗吉威特抬上床之后发生了什么？我大概已经猜到会发生什么了。坎蒂用恶毒的声音讲完了他的故事，连一点口音都没有，就好像他能随时开始或者是停下。他的故事就是他在楼梯附近溜达，以免我们再需要他。他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，吃了一点东西，然后又在起居室里待了一会儿。在起居室的时候，他坐在一把靠门的椅子上，看见艾琳威德站在他房门的里面，脱下衣服，裸身披上了一件睡袍。他看见我走了进去，走进了艾琳的房间，关上门，在里面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觉得有几个小时，他上了楼梯仔细倾听，听见了弹簧床发出响声，听见了窃窃的耳语。他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。讲完之后，他恶毒地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因为仇恨紧紧地扭曲。带他出去，我说道。警官，就一分钟，我想问问他。 在这儿我负责发问。 埃尔南德斯严厉地说， 你不知道怎么问警戒，你那时候不在场。他在说谎，而且他心里很清楚，我也清楚。 埃尔南德斯向后靠了靠，拿起一支治安官的笔，他折弯了笔杆，笔尖细长而锋利，是用马毛做成的。他一松开笔尖，笔杆就弹回原状。 说， 他终于松口了。我面朝坎蒂， 你说你看见威德夫人脱下衣服的时候你在哪儿？ 坎蒂阴沉地说， 我坐在靠近前门的一把椅子里。 在前门和两个对方的长沙发中间？ 我已经说过了。 那么威德夫人在哪儿？ 就在他房间的门里面，门是开着的。 客厅里的光线怎么样？ 一盏台灯，那种高高的光源可以上下移动的灯，他们叫灯桥。 那阳台上的光线怎么样？ 没有光，只有他的卧室亮着。 他的卧室里光线如何？ 不是很亮，可能只是桌子上的台灯。 天花板上的灯没开？ 没有。 他把衣服脱了之后就站在他房间门的里面。你说他穿上了一件睡袍？ 哪种睡袍？蓝色睡袍，长长的，像家居服。他用条腰带系了起来。 所以如果你没有真的看到他脱下衣服，你不会知道他在袍子下面穿着什么。 坎蒂耸耸肩，看起来隐约有些焦虑。 是的，没错，但是我看见他脱衣服了。 你是个骗子。客厅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看见他脱下衣服，就算他站在走廊里，更别说他在他的房间里了。他得要走到阳台的边缘你才能看到他，这样的话他也能看见你。 坎蒂只是怒目瞪着我。 我转向奥尔斯，你见过那栋房子？埃尔南德斯警戒，他没见过，对吗？ 奥尔斯轻轻地摇了摇头。 埃尔南德斯皱着眉，什么也没说。埃尔南德斯警戒，那个客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让他看见威德夫人的头顶，即使他站起来。 但是这个男佣自称当时是坐着的，我比他高四英寸，站在前门也只能看见二层一扇开着的门的顶端一英尺。威德夫人要走到阳台的边缘，这个男人才会看见他所说的情景。那威德夫人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他甚至不可能是在走廊里脱衣服，不合情理啊。埃尔南德斯只是盯着我，然后他看着坎迪，他又轻轻地问我，那时间呢？那是他诬告我的话，我只陈述可以被证明的话。埃尔南德斯对坎迪说了一句西班牙语，说得太快我没有听懂，坎迪只是阴沉地盯着他。埃尔南德斯说，把他带出去。奥尔斯竖起大拇指打开了房门，坎迪出去了。埃尔南德斯拿出了一盒香烟，往他的嘴唇上塞了一根，然后用一个精致的打火机点燃。奥尔斯回到房间，埃尔南德斯镇静地说，我刚才已经告诉他，如果这是一场审理，他要是在证人席上说那些话，就会以伪证罪被判在圣昆丁监狱坐牢，少则一年，多则三年。他好像并不在意，他烦恼的理由很明显，老套的性欲过剩。如果他在场，我们又有任何一丝理由怀疑是谋杀，他会是理想的替罪羊，只不过他会用刀。我之前感觉他因威德的死感到很难过。奥尔斯，你有什么话要问吗？奥尔斯摇摇头。埃尔南德斯看着我说，明天早上回来签署你的口供，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打印出来了，10点钟之前尸检报告应该做好了，不过只是一个初步报告。这个安排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地方吗？马洛，你能重新改变一下问题的措辞吗？你那么说，好像真的有什么地方让我喜欢一样。埃尔南德斯疲惫地说，好吧，走吧，我要回家了。我站了起来，他又说，当然，我从没有相信坎迪跟我们胡扯的那一套，只是探探虚实罢了，希望你别有想法。没有什么想法，静姐，我一点想法都没有。他们看着我走了出去，没说晚安。我穿过长长的走廊，走到面朝着希尔街的入口，钻进了我的车往家去。毫无感觉，这个形容十分准确。我内心空洞，就像星辰之间的真空。我回家后调了一杯烈酒，站在打开的客厅窗户边上，一边小口喝着，一边听着月桂谷大道上传来的车流的笑声，看着这个巨大而愤怒的城市发出的耀眼光芒笼罩着山间，也就是月桂谷大道的尽头。远处火警和刑警的警报如女妖的尖叫，此起彼伏，没有一段完整的寂静。每天24小时里有人在奔跑，另有一些人在追逐。在那千起罪恶泛滥的黑夜中，有人死了，有人伤残，有人被飞来的玻璃击中，被方向盘压碎，或者丧命于沉重的轮胎之下。有人被打死、抢劫、勒死、强奸、谋杀，人们在饥饿、病重、无聊，因孤独、悔恨、恐惧而绝望、愤怒、残忍、癫狂、痛苦的触及。一个不比其他城市差的城市，一个富裕、充满生机和骄傲的城市，一个失落、筋疲力竭、空虚的城市。这全部取决于你坐在哪里，你自己的个人积分是多少？我一分也没有。我不在乎。我喝完了酒，上床睡觉。 庭审彻底失败，医学证据尚未完整，验尸官就匆忙给出了结论，担心吴公众的注意力无法在他身上维持。他本不用担心，一个作家的死，就算生前是个招摇作家，也不会是太久的新闻。夏日里能与之竞争的新闻太多了，有国王退位，有国王遭暗杀，一周之内三架客机坠毁，芝加哥一家通讯社的总裁在自家的车内脑浆涂地，24个犯人在监狱大火当中丧命，洛杉矶县的验尸官运气不太好，他可没赶上人生当中美好的事情。我离开证人席的时候看见了坎迪，他脸上带着醒目的狞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像往常一样，他穿得有点过分讲究了。可可棕色的华达尼西装，白色尼龙衬衫，深蓝色的领结。他在证人席上很安静，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是的，老板最近大醉了好几次。是的，二楼枪支走火的那个晚上，他帮着把老板抬到了床上。是的，最后一天，在他坎迪离开之前，老板要了威士忌，但是他拒绝去拿。不，他不了解任何关于威德先生文学创作的事情，但他知道老板有点沮丧，他总是把书稿扔进废纸篓又捡出来。不，他从没有听过威德先生和谁吵过架，诸如此类验尸官套他的话，但他没讲出什么有分量的信息，他已经训练有素了。艾琳威德穿着黑白两色的衣服，脸色苍白，声音清楚但低沉，即使用扩音器也没放大多少。验尸官对他的态度简直是小心翼翼，好像戴了两副丝绒手套，跟他说话的语气像是强忍住抽泣一样。当艾琳威德离开证人席时，验尸官站起来鞠了一躬。艾琳露出转瞬而逝的微笑，差点让验尸官被自己的唾沫噎死。艾琳走出去的时候经过我的身边，本来没想看我，但就在最后一刻，头微微侧过几英寸，非常轻地点了点头，好像我是他在很久之前在某地一定见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的某个人。结束之后，我在外面楼梯上碰见奥尔斯，他正在看下面的车流，也许是假装在看。他没转头就说，表现得不错，恭喜啊。是啊，你对坎迪训练有方。不是我，孩子，地方检察官认为涉及性的内容与本案无关。有什么性的内容吗？我没说和你有关。奥尔斯说完，表情又变得冷漠起来。这些人我看得太久了，让人疲惫。这一次的确是不同寻常的一瓶酒，私家陈酿，专供上层阶级。再见了，倒霉蛋儿！等你开始穿20块一件的衬衫时再打给我，我会过来拜访，伺候你穿外套。汹涌的人潮从我们身旁经过，上楼下楼，我们只管站在那儿。奥尔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香烟，看了一眼，扔在水泥地上，用后脚跟踩到连渣儿都不剩。真浪费。只是一根烟，朋友，又不是一条命。过段时间你也许会跟那姑娘结婚吧，嗯？别胡说了。奥尔斯酸溜溜地笑了。我一直在和对的人说错的事。奥尔斯尖酸地说，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有，没有意义，京都。然后我走下楼梯，

天天空调不离身，电费蹭蹭涨吗？ 空调省电，教你两招。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，省电又健康。白天关好门窗，拉上窗帘，还可以节约5%的电能。 还有呢？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，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。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 满。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过一定的限度，所有的危险都一样。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，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。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殷超。 我来到花街上一家做腌牛肉的店，和我的心情很大。门口上有个粗鲁的标识牌，写着男人请进，狗和女人不得入内。里面的服务也同样粗鲁，侍者把东西往你面前一甩就不管了。他不仅胡子没刮，而且不等人开口就自动扣下小费。食物简单但很好吃，店里还卖一种棕色的瑞典啤酒，那味道烈的像马提尼。我回到办公室，电话铃响了。阿尔斯说， 我马上到你那里去一下，有话要说。 他估计是在好莱坞分局或者在那附近，因为他20分钟后就到了我的办公室。他稳稳地坐进顾客的椅子里，双脚交叉，低沉着声音说道， 我刚才出格了，对不起，把他忘了吧。哼，为什么要忘？我们来揭开伤疤吧。也好，不过要遮在帽子的下面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你不是个好东西。不过我知道，你并没有做过什么太不正当的事情。 哎，20块钱衬衫是什么意思？ 好妈的，我只是生气罢了。我想起波特那个老头，他好像让一个秘书吩咐律师叫地方检察官史布林格，告诉海尔南德斯警监，你是他的朋友。 我怎么觉得他不会这么费心呢？ 你见过他，他肯在你身上花时间。 是啊，我见过他，但仅此而已。我真的不喜欢他，但可能只是嫉妒。他把我叫去，说要给我一些什么建议。他是一个大人物，足够的硬气，其他的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觉得他是一个恶棍。 想赚1亿块钱，可没有什么干净的办法。也许头头们觉得问心无愧，可是敛财的过程中，总有人被逼得不择手段。干净的小本生意财源被切断，为了凑点毛票，低价甩卖。正直的人失业，股票在市场上被操纵，代理权被当作一钱半钱旧的黄金权属贱卖，而赚5%佣金的大佬们和大法律事务所可以赚取10万酬劳，只要能绕过民众支持但损害有钱人利益的法律。大钱就是大权，而大权总是在被滥用，这是制度决定的。也许这已经是最好的制度了，但是仍然不够理想。我怎么听起来你像是一个赤色分子呢？我这么说只是想刺激阿尔斯一下。阿尔斯轻蔑地说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没被调查过。你喜欢这个自杀的彩蛋，对吧？那不然呢？他还能是什么呢？估计也没什么其他的可能了。阿尔斯把一双粗硬的手放在桌子上，看看手背上的大褐斑。我老了，这些褐斑是角化症，他们叫褐斑病。50岁以上的人才会得这种病。我是一个老警察，老警察都是老混蛋。威德的案子，我觉得有几点不对劲儿。嗯？比如呢？我往后仰，看着阿尔斯眼睛四周密布的晒伤纹。你可以闻出里面的疏漏，尽管你清楚自己无能为力，于是只好像现在这样坐着空谈。我觉得他没有留遗书这件事情不对劲儿。他醉了，可能只是突然发狂的一个冲动。阿尔斯抬起苍白的眼睛，把手从桌上拿下来说，我查看过他的书桌，他给自己写过不少的信，写呀写呀写，不管醉酒还是清醒，他总在敲打字机。有些信写得很疯狂，有些信写得挺滑稽，有些则很悲凉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他心里有事儿，只是他围绕那件事情一直在打转，却不是真的碰他。那种人如果自我了断，一定会留下一封两页的信。听着，他醉了。我又说了一遍，阿尔斯疲倦地说，醉与不醉对于威德而言没有什么差别。接下来不对劲的是，他竟然在那个房间里自杀，还让他妻子去发现。好吧，他醉了，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儿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他刚巧在快艇声可以淹没枪声的那一刻扣动扳机，那么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更多巧合？嗯？那还有更巧的，他妻子居然在用人休假的日子里忘带了大门的钥匙，只能按门铃才能进屋。我说道，是啊，他本来可以绕到后面去。对呀，我知道，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，除你之外没有人能应门。而他的妻子在证人席上说不知道你在他们家，即使威德还活着，在他书房工作也不可能听见门铃，他的门是隔音的。佣人不在，那天还是个周四，他妻子居然忘了，就像他忘带了钥匙。你自己也忘了这件事情，波尼。我的车停在私人车道，所以他知道我在这儿，或者有人在这儿。在他抬手摁门铃之前，奥尔斯咧嘴笑了笑说，我忘了， 是吗？好吧，情况现在是这样的，你走到了湖边，快艇发出轰鸣的巨响，碰巧有几个从箭头湖来耍玩的家伙用车拖来了他们的船，威德正在他的书房，可能熟睡也可能昏了过去，有人已经从他的书桌里拿走了手枪，他的妻子知道你把手枪放在了哪儿，因为你上次已经告诉过他，现在假设他的妻子没有忘带钥匙，他走进了屋子，环顾四周，看见你在湖边，再往书房里看，发现威德睡着了，于是取走枪，等待时机到来，一枪啪崩了他，再把枪丢回原处，回到屋外等快艇离开，然后摁了门铃等你开门。嗯，有什么异议吗？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是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如果这个女人想摆脱那家伙易如反掌，威德完全在他的手掌心中，习惯性酗酒，又有对他施暴的记录，那么这个女人会得到一大笔赡养费，可观的财产分割。所以，这个女人根本没有杀人动机，只不过时机实在是太精妙了，就是早五分钟她也办不到，除非你是帮凶。我刚想开口说话，阿尔斯举手阻拦，放心，我不会指控谁，只是推测而已。如果晚五分钟，答案也是同样的，他只有十分钟的成功机会。十分钟，哼，这没法预知，更没法计划，好吗？奥尔斯向后仰靠在椅子里叹气说，我知道你有你的解释，我也有我的，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儿。而且你到底在和这帮家伙做什么呢？这家伙给你开了1000块的支票，转身就撕得粉碎，你说是因你生气了，你说你反正也不想要也不会收，他是不是觉得你和他老婆上床了？不要胡扯吧你。哼，我不是问你有没有，我是问你他是不是认为你有，你知道答案是一样的。好吧，那这么问吧，那个墨西哥佬抓住了威德的什么把柄了吗？据我所知没有，但是那个墨西哥佬也太有钱了，他的银行账户有超过1500美元，各式各样的衣服，还有一辆崭新的雪佛兰。哼，也许这个家伙贩毒呢。奥尔斯从座椅里把自己撑起来，低头怒视着我，你太走运了，马洛，两次你都从重案之下脱身，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过于自信了？你帮了这帮家伙大忙，但是你一个子儿都没赚到，你也帮了那个叫伦诺科斯的家伙的大忙，我听说的，然后你也是分文未尽，你到底用什么来生活？嗯，伙计，你是存了一大笔钱不用再工作了吗？我站起身来到桌子对面，看着阿尔斯说，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，波尼，我听见夜半有人高喊，我就回去一探究竟，这样你是赚不了钱的。你很明智，你关上窗户，把电视音量调高，或者你一脚油门逃之夭夭，别掺和别人的烂摊子，你只会沾上一身腥。最后一次我看见特里伦诺科斯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喝我在家里煮的咖啡，我们抽了一根烟，所以我听说他死的时候，我又跑到厨房，又煮了一点咖啡，给他倒了一杯，再点上了一根烟。等咖啡凉了，烟也灭了，我跟他说晚安。这样， 你是他妈的赚不到钱的，你不会这么做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是一个精明的警察，而我只是一个私家侦探。艾琳威的担心她的丈夫，所以我四处去找她的丈夫。我到外面把这个家伙从草坪上扛进屋里放上床，我一分钱也没赚到，一点分成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除了偶尔我的脸被揍扁扔进牢房，被像门迪门尼德斯这样发了大财的小子威胁，但是没钱赚，一分钱都没有。我的保险柜里有5000美金，但是我永远不会花它，因为得到的方式有问题。我起初还摆弄摆弄它，现在我仍然偶尔会拿出来欣赏一下，但是仅限于此。一分能花的钱我都没赚到。奥尔斯干巴巴地说， 估计是假钞吧，只是假钞贩子不会做这么大的面值。你瞎扯了这么久，到底想说什么？ 没什么可说的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。 我听见了，而且你一个子儿也没赚，我也听见了。但是我随时可以叫一个警察滚下地狱，明白吗？滚蛋吧，波尼。伙计，如果我让你待在密室里的强光下，你就不会让我滚下地狱了。哼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。 奥尔斯走到门口，猛地一下把门拉开。 哎，知道吗，小子，你自以为机灵，其实你只是愚蠢，你只是墙上的一道影子。我当了20年警察，履历清白，别人耍了我，我一定会知道。有人想瞒我，我也会知道。聪明人愚弄的永远都只是自己。记住我的话，伙计，我什么都知道。 他把脑袋从门口缩回去，让门关上。他的鞋跟像锤子一样击打着过道。当我桌上的电话开始响起来的时候，我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。电话里传来清晰的职业语调。从纽约打来的电话，找菲利普·马洛先生。 我是菲利普·马洛。 谢谢你，请等一下，马洛先生，现在接通呼叫房。 接下来出现的这个声音我很熟悉。霍华德·斯潘塞，马洛先生，我们听说了罗杰·威德的事情，这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不过我们还不知道细节，不过您似乎被牵扯进来了。事发的时候我在现场，他喝醉并且自杀，威德夫人过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佣人们都不在，周四是休息日。 那么你和威德单独在一起吗？ 我没有和威德在一起，我在房子外面四处逛逛，等着妻子回家。 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好吧，我猜会有庭审的。 都结束了，斯班塞先生，是自杀，而且关注度极低。 真的吗？那就奇怪了。斯班塞听起来并不是真的很失望，更像是迷惑和吃惊。他这么有名，我本来以为…… 唉，好吧，别管我怎么以为了，我觉得我会飞过来，但是下周末之前我都没空。我会给威德夫人发一封电报，我应该能为她料理这些事情。当然还有书的事情，我是说我应该写出一部分了，我们可以找人来收尾。我猜您终究是没有接受那份工作吧？ 是的，没有。 尽管威德亲自邀请我，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没法阻止他喝酒。 可是显然您试都没试。 听着，斯班塞先生， 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，为什么不等你弄清楚再下结论呢？我不是一点都不自责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自责在所难免，更何况你是唯一一个在场的人。当然，我对刚才的话很抱歉，很不合适。艾琳威德现在会在家吗？您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斯潘塞先生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打给他问一问？我猜他还不太想跟任何人说话吧。为什么不呢？他和验尸官说话那眼睛都没眨一下。马洛先生，您听起来不怎么同情他。罗杰威德已经死了，斯潘塞，他有点混蛋，或许还有几分天资，但是这个我不能断定。威德是一个自我任性的酒鬼，深恨自己胆小如鼠，他纵然惹来好多的麻烦，最后还引来不少的悲伤，我他妈的为什么要同情他？马洛先生，我说的是同情威德夫人，我也是一样的态度。我来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你吧，再见。斯班塞挂断电话，我也挂断了。我盯着电话看了几分钟，一动不动。然后我拿起放在桌上的电话本，找到了一个号码。我打到修尔·恩迪科特的办公室，接电话的人说他正在出庭，得下午晚些时候才能联系得到，问我要不要留下姓名。我说不。我拨了门迪·门尼德斯在日落大道门店的号码，今年店名叫埃尔·塔帕多，这个名字也不错，在美洲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深埋的宝藏。那家店过去有叫其他的名字，而且改了很多次，有一年只是一个蓝色霓虹灯的号码，打在日落大道朝南的白色高墙上，背靠着山峦和一条从街面上看不出来的环形私家车道，十分的隐秘。知道这个地方的只有风化组的警察、犯罪团伙和出得起30块钱吃上乘晚餐，甚至愿意花5万块在安静宽敞的二层包间吃一顿私宴的贵宾。接电话的是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女人，但后来换了一个带着墨西哥口音的领班。 听众朋友，雷蒙德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殷超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梦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八七点